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首先咧，要好多謝律師啦、大狀啦、屋企人啦、女朋友啦、好多朋友啦，大家嘅關心同埋支持，同埋尤其是今次律師同埋大狀喺呢一單 case 入邊係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如果冇咗佢哋咧，咁我一定今日就可能係坐監啦，係咪先？咁亦都今次呢個案件可以再一次證明俾大家睇到好多嘅濫暴同埋濫告嘅存在。所以我是一個比較好彩叫無罪釋放，但係好多人都依然係受到濫暴、濫告去滋擾，可能佢哋都告唔入，但係佢哋已經受到好多好多嘅資料。而呢啲咁嘅 case 係成百成千，有幾千單嘅 case。所以我希望我而家最關心嘅就係其他嘅手足同老人，佢哋能夠平安啦。最後阿左第二個問題。會唔會走呢？咁我就自己隨遇而安啦。始終我都係比較鍾意香港嘅，咁我覺得即使離開咗香港亦都唔見得有比較好啦，同埋我覺得我想做嘅嘢應該會喺香港，如果冇乜必要嘅話我都盡量會想留喺香港咁樣。最後就係、無論我哋香港人身處何方，可能在監獄，可能在英國，可能在美國，或者在香港任何地方都好，我們都要堅持努力生存下去。正如我過往幾年我都很努力地生存下去，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生存下去，希望在世界各落任何一個香港人都繼續努力生存下去，不要死，大家加油，為著那個共同目標，將來的目標一起奮鬥生存下去。的確的，即現在這個形勢你看到整個政府和共產黨，他們有系統、有規模、有目標去打擊一個又一個目標，即係譬如佢所講嘅黑暴，即係啲年輕人，咁咪告佢哋咯。勾結外國勢力嘅黃之鋒啊、周庭啊、黎智英啊，然後你哋眾籌嘅，佢打擊你嘅資金來源，所以其實佢哋有系統、有策略去做呢啲咁樣嘅嘢。當佢一個一個目標去清除咗、剷除咗嘅時候，好自然我就會係佢目標，或者其他人就會係下一個目標咯。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嘅環境之下，今日我好相信香港唔係去到最差嘅時候，離最差仲有一段好遠嘅距離。所以大家都要保重，大家都要小心。覆巢之下就岂有完卵呢，就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要面对苦难的啦，在香港。好啦。多谢大家。 翁允灿同大家见面。 喂。咁陈浩天就无罪释放。咁我哋而家係觉得好欣慰啦，係咪？咁但係佢在即係嗰個裁決之後，在法庭門口講嗰段説話，台長你有咩睇法啊？ 冇嘅，咁但係佢都係只不過其中一個少數嘅比較幸運。正如佢所講啦，其實而家仲有大量呢啲等緊上法庭或者已經判咗，而我哋睇到基本上好多都係濫暴、濫告，甚至有啲你睇到就係連個證供都係即係堆砌出嚟噶嘛嚇。所以真係好辛苦，走定唔走呢個一個好大嘅疑問。 嗱，佢即係其實呢兩單嘢咧，我之前都同佢傾過嘅，我都好擔心嘅，因為喺而家即係呢種咁嘅政治氛圍底下咧，係咪？即係呢個政權基本上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唔要面，係嘛？即係你常人。用我哋一般人嗰個認知啊，就冇辦法去解釋啊，點解即係呢一個政權會咁嘅？嗱，當然啦，你嗰啲親建制或者親共嘅人就可以高高舉起國家安全啊、社會啊，即係一定要穩定啊呢啲咁嘅，即係過去一直以來啊壓抑呢個啊民主自由嘅呢啲咁嘅所謂保守嘅言論啊，咁我哋都唔覺得奇怪嘅。咁但係你保守，你冇權咁冇所謂啦，係咪？但係你有權，然後你利用個權力去打壓呢啲不同嘅聲音，係嘛？咁你基本上就破壞個社會安定。如果即係從個社會發展 的歷史來看，你是會破壞了社會的、那個、發展的，其實是但是無論怎樣都好，你即政治就是權力的遊戲，他要鞏固的權力，要秋毫無犯，就是卧談之旁起用他人寒碎，他一定是搞你的，即是已經發了瘋的。即我今天 在台灣跟我一班中國時報老同事聚餐的時候，咁有位我哋近日嘅總編輯就問我，佢話究竟即係林鄭月娥有冇諗過，喂你咁樣做啊？咁你喂有乜好處咧？咁樣，哇！屌佢衰鳩咗，而家係你我都係用常 唔得啊！ 嗰個角度或者同常識去即係去觀察到佢呢啲咁嘅行為，即係過去我哋讀歷史睇到好多即係。無弱的政治，玩極權政治，他都有個理由，就是譬如說他搞的革命的時候，他都是用暴力，到他即成功、可以即掌握權力的時候，他又拍他的權力給另外一些革命分子奪去，他就要誓死保衛他的權力。但是當你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他就一定是用一些非常之暴弱的手段去維持那個穩定的嘛，咁佢係從權力嗰個角度出發，咁佢自己都有套理論，又或者係個信仰，就係話我一定要個國家穩定，國家安全唔可以受到挑戰，係嘛？咁你先人民先可以即係安居樂業，佢會咁樣諗噶嘛，係咪？咁佢就用呢啲手段，係嘛？咁其實就係要鞏固自己嘅權力啫嘛。所有嘅獨裁者或者極權統治嘅人下場都係好悲慘嘅，大家睇到係，係嘛？所以大家有時就用常理嚟睇，喂，你明知你將來個下場好悲慘，譬如我哋講轉型正義，我哋講好多呢啲，屌你乜，其實我哋喺度自己安慰自己嘅啫嘛，即係死得冇咁撚難睇咁解嘅啫，係咪？因為而家呢個時代，你睇到呢一個即係統治十四億人民，如果十四億人民裏邊大多數都係屌你諗，即係甘願做奴隸，而且爭住去坐穩奴隸嘅，佢有另外一種鬥爭嘅，就係佢鬥爭大家做奴隸。我要做一個屌你老母好撚發達嘅奴隸，係嘛？我揸靚車，屌你媽！我住靚樓，係嘛？我喂錦衣玉食，係嘛？中意去邊度旅行都得，係嘛？我係做呢一種奴隸，坐穩咗嘅奴隸，係嘛？穩如泰山，好似呢個陳茂波啊啫。另外一種做奴隸咧，就係好撚悲慘嘅。但係個悲慘得嚟咧，佢係羨慕嗰啲坐穩做奴隸嗰啲人，佢希望又可以力爭上游，好似佢哋咁。屌你乜成個社會就咁樣啊嘛，你明唔明啊？成個神州大地係，你明唔明？又冇啲反對力量可以挑戰到佢啊嘛！你民間嘅維權運動，屌你都未蒲頭就已經打撚死啦，已經係啱唔啱啊？有幾多個劉曉波係嘛？即係劉曉波臨死之前，喂，佢嗰陣時俾人困俾人食，佢都話：喂，我揀咗呢條路，喂坐監，面對警察。面對極權，這個是必要付出的代價來的，對不對？那我不覺得我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我就選了一條這樣的路，對不對？但是有幾個好像他選這些路呢？還有如果很多人選了這條路都好，你都救不了那個國家嘛，因為是， 是的， 是不是？這個國家很特殊的嘛，這個是，是不是？屌你乜佢集封建法西斯布爾集嚟，屌你面有國家資本主義共野一路，跟住仲有一個屌你乜偉大嘅資訊科技，係嘛？控制你十四億人有幾難啊？屌你諗你走去邊啊？揸住部手機係嘛？所以即係你有時一諗呢、這個就唔存在去留嘅問題，佢就係好留喺度又係死，屌你老 走又死， 走嘅又 死，又 係死。所以係悲哀，基本上係我話俾你聽咁啊。因為我唔係而家先講，但即使咁，我哋都仍然要強調，因為我係一個有信仰嘅人，咁啊。呢、這個信仰唔係淨係宗教信仰，仲有係個政治信仰，咁啊。即係政治理想嘅信仰，我哋仍然係好撚頑固，認為屌你咩即係嚇，忍死雖如， 再道根， 係嘛？即係希望仲有一口氣喺度，屌你一息尚存，係嘛？希望都可以見到，屌你咁樣有朝一日，屌你諗呢個政權會冧檔，係嘛？見到青天，係嘛？都有呢種咁嘅諗，有呢種咁嘅諗法啊嘛。但係嗰個客觀嘅形勢就真係係好撚悲咯。你明唔明啊？所以你見到呢啲後生仔嗱，而家梁仲恒又去咗美國啦，係咪？有個十幾歲嘅靚妹，而家又去咗英國啦，係咪？ 因為他男朋友被人開槍之後，咗之開咗打咗槍之後，仲要告，係咪？即係令人髮指嘅。譬如我今天基本上又係同嗰啲咪台灣佬上課啫嘛，佢哋好似覺得啊，點樣講啲搞成咁啊，乜乜講一大堆呢啲嘢。喂，我話香港，如果你睇下嗰個數字，喺一個咁短嘅時間，短短一年幾兩年，拉咗咁撚多人，大部分係年青人。而呢啲被捕嘅年青人，佢大部分係學生，係嘛？仲有好多優秀嘅學生，係嘛？佢哋前途盡喪，坐監一年、兩年、三年、五年、七年不等，係嘛？講緊係數以百計嘅。喂，呢個係有史以來，喂，我真係可以係人類歷史啊！喺一個開放社會，係嘛？即係當然你屌遠古時代唔好講埋啦，咗你都得啦，係咪？喂，喺一個開放文明嘅世界。喂，有史書記載的最多年輕政治犯的地方就是香港。咁你話啦，如果我哋用常識、用常理嚟諗，點會諗到咁撚樣咧？就真係要講翻梁家傑嗰句， 真係估唔到，點你點估到 揀到會衰到咁樣？呢個梁家傑講啦，咁就事實上好多人都同梁家傑嘅諗法一樣啊！你係低估咗共產黨，或者話你低估咗習近平，因為你低估了習近平或者低估共產黨是有道理的，因為江澤民時代係嘛，蚊身花家產，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呢、這個六四慘案之後，全世界制裁中國的時候，他都稍微比較堪暴一啲，因為自己是弱勢。咪講一句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其實講呢句説話喺今日。呢種咁嘅政治氛圍底下，或者而家共產黨一黨專政、一人獨裁呢種情況底下，其實佢係政治不正確喎，係咪？你而家中央全面管治權要凌駕特區高度自治權，一國兩制屌你諗到形同虛設嘅時候，係咪？咁你江澤民嗰個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咪俾香港人好撚多即係美麗嘅憧憬啊，係啱唔啱？咁事實上喺嗰段時間。跟而家相比，係咪差好遠先？係咪？我舉一個例，喂，我的犯罪記錄是咩？非法集結，要你去組織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參與未經批准三條罪，加埋罰撚咗我9600。而家三條罪加埋啊，坐你老母十鳩幾個月，你明唔明我講咩，台長？我那個是2010幾年的時候，係咪？咁我哋揸撚住個大聲公，帶啲人去遊行，民陣要去嘅地方，我哋唔插去，我喺中環坐低，咁嗰個咪參加未經批准嘅集會咯，係咪？咁跟住中間同啲差佬有衝突，變咗非法集結咯。非法集結係咪坐年鳩幾兩年啊？而家，甚至可以告你暴動喎、啊！非法集結，當時我哋同啲差人都即係面對面有肢體碰撞嘅喎、啊，係咪？咁啊可以告得你屌你咩？即係非呢個暴動啦，係咪？但係嗰陣時嘅政治環境，佢唔可以咁樣做，係咪？講句難聽啲就係、是，喂，你北京冇要你咁樣做啊嘛？嗰陣時係係嘛？曾蔭權都會咁樣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啊嘛？甚至去撚到梁振英呢個契弟都未喐手啊嘛？到你林鄭月娥呢個賊婆就喐手啦，係咪？咁大家要睇清楚。喂，其來有自，那個因由是什麼？很清楚的。喂，我那幾條罪，那如果換算今天是不是坐呢？坐 硬了，坐硬了，今天起碼坐幾年了，因為 喂，我那條非法集結初初杜浩成，因為我駁鳩他取我自辯，我又不能認罪，是吧？求情，我又不能求情，有那些人對一大堆求情信，我好撚丟架，我屌你老母，我就是求情，是吧？咁啊判我6個禮拜監，屌緩刑14個月。咁我上訴到高等法院，定罪照舊，量刑佢覺得太重，罰我4800蚊。我仲唔撚記得佢交爭啲俾人通緝，屌你啦咩啫？因為我啲同事害鳩我上坐監上，屌我交4800蚊扭來，俾差館打電話嚟，仲問你未交錢。 通緝黃毓民，通緝黃毓民。 嗰時差佬仲會咁喎，毓民真係咁樣喂。 你冇交錢啊，大佬，你唔好出去旅行啊，屌你，咁啊嗱嗱臨去交錢，屌你，嗱嗱唔係交錢，嗱嗱臨去法庭，要法庭開 court， 你明唔明啊？開個 court， 跟住去交錢，咁撚樣啊，你知唔知啊？係嘛？跟住另外嗰單就係而家黃之峰俾人告煽惑組織，都冇交煽惑，即係組織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罰二千四。參加未經批准集會，因為那個集會咧就係你完撚咗啦，咁你又喺度集會，不止大哥帶頭喺度集會，跳一步潮啲人喺度集會，你係咪死撚得啊？係咪係咪即係等於資方而家今日嗰啲嘴？ 嗯， 點解此一時彼一時？咁就係、是、即我舉呢個例子係最好嘅，大家就知道咁撚重嘅而家可以判，咁你話嗰個司法仲有冇獨立咧？ 嗯。 是吧尤其是裁判署的定罪率高到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喂你拉了这么多人喂数字就最会讲说话的。是吧即是我们就写得很少一本书即、啊就是那段时间那我们就是整些数字在这里。是吧那好了也都不方便将每个人的东西写下来除非那些有头有面那些是吧、 嗯、 因为有些可能就是被过一次。佢一次就即係洗心革面啦，可能佢覺得係嘛啊，佢又另外去做第啲嘢，咁你唔好影響佢啦，係咪？咁啊數字就得啦，拉咁多人，告咁撚多人，係咪？仲係好多都係學生，係咪？喂，呢、這個你真係用咩角度嚟睇，都係一種罪惡嚟噶嘛？你個擁有權力嘅人，所以我成日話，包括你嗰啲平時冇乜聲嗰啲咁嘅，即係局長。你都是要承担这个罪责的因为你是同一个政府是吧你不会说、哎、我是环境局长关我什么事吗那不关你事的因为你都是政治任命官员你都是林郑月娥这个政府的班子是吧其实各非官守的行政会议成员一样是关事的是吧屌你了所以真的喂大家要大眼识人是吧屌你咪即係唔係呢都認錯人㗎嘛喂呢個係政府機器嚟㗎嘛係咪如果呢個係一種罪惡係咪呢一班人全部都要承擔嗰個責任係咪喂你好似台灣228事件咁你關後來國民黨嗰啲人咩事呢係咪點解李登輝要道歉呢作為國民黨主席作為呢個總統係咪點解要平反呢點解要涉200公員要立碑係咪年年啲總統都去200都要請人屌你係咩鞠躬悼念係嘛？跟住要國家賠償咁啊？點解會咁咧？係嘛？韓國亦都有例，南韓亦都有例子俾你睇㗎，係咪？ 光州事件。 所以即係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喺悲觀之中，都有一啲幻想或者希望係嘛？將來會有呢個轉型正義，屌你老母有人民嘅審判係嘛？咁呢啲可能就係我同你都死鳩咗之後，先可能出現，但係都唔緊要，係咪啊？都希望有啦，就係咁啫嘛。咁你話係咪？係咪好撚悲哀啊？你話，好休息一陣。